巴鲁克先知书第五章。耶路撒冷，请你脱去你沮丧悲伤的衣裳，永远穿上天主光荣的华服，披上天主正义的披肩，在你头上戴上永生者光荣的冠冕，因为天主要对天下万邦显示你的荣耀，给你起名永远叫正义的和平和前进的光荣。耶路撒冷，请你起来站在高处，向东远眺，看你的子女奉圣者的命由西方至东方集合，喜庆天主终于想起了他们。他们离你远去，由仇人押送步行，如今天主却将他们给你再领回来。他们体面光荣，被人抬回，好像皇子一样，因为天主已命令夷平一切的高山和永恒的丘陵，填平所有的山谷，使他们化为平地，好让以色列在天主的光荣下平安前行。森林和一切香树要依照天主的命令给以色列散布荫凉，因为天主要在喜乐中以自己本有的仁慈和正义，在自己荣耀的光辉下亲自领回以色列。